所以说今天我们才给大家推荐这个，就说大海参它好在哪儿，好在每一克的价钱咱们要实惠的多。 是的，哎，所以说啊，咱们不是说这么这个狭义的说一根海参到底值多少钱， 对， 而是说一克海参到底值多少钱，又能给您带来 多少营养， 营养这种好处、啊。 对， 咱们千万别说买一个便宜点的，是这个海参啊，不是说只要标上海参两个字儿啊，然后您吃了这么一个产品就一定哎能有什么作用？其实这个东西营养的成分根据它的个头也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咱们得真正的吃到那个有营养的那一种那一类。 所以说嘛，我们才说叫吃海参的人各有需求，有的巩固健康。有的呢您可能孝敬父母，有的是给准妈妈吃的，有的呢还有送礼办事儿的，是吧？买实惠的，买个大的，买这个有弹性的，无论花多少钱咱别花冤枉钱就行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大个的海参的组合呢，它从营养上和价钱上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。 今天这个主品啊，一品东京的吉时大连底波刺身都是大个的哈、给您带来三袋啊、这三袋呢每袋都是500克的足量，每袋里面10根左右，也就是说平均下来就一根50克嘛，这样大参啊、然后为您呢在节目里送上一袋活动大连鲍鱼啊，也是这一袋是1斤啊、六头左右，也是大个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市场售价这四袋加起来我估摸着得有1980块钱， 对，它的市场价 对将近2000哈、但是今天北广的售价啊是1280元， 1280元， 给您一个很大的折扣了。 而且呢，今天还给大家提供的是一张提货券，您今天买完了以后，比如说冬天海参不上市的时候，但是呢这个时候我正好需要送礼， 是 串门或者就是自己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把这个卡拿出来以后，让他给您发这个海参，这个海参提前买完了以后，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实惠的。 是，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吧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哎，以前的节目当中呢，咱们总说这个海参营养高，啊，要叫什么呢？叫一高两低，叫高蛋白质，低胆固醇，低脂肪。 对， 说是健康的，给您提供营养的这东西，我们老这么说，但是呢，没有量化的一个标准。 是。 但是今天呢，一品东珍的这个吉时大连底波海参呢，它有这么一个量化的标准啊，我给您说一下，就是这款海参啊，蛋白质成分量占36.2，它是高蛋白质的。另外，每百克海参的胆固醇含量0.02毫克， 这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低的。低脂肪，低到什么程度呢？脂肪成分量占到了0.06%。您想想，这个海参的质量到底怎么样？鲜食海参啊，选自无污染的这个海域的天然刺身作为原料，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与技术加工而成，能够大量的保留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的成分，避免了传统加工方式造成的海参结构破坏和营养的流失。入口呢，有一种爽脆滑糯的感觉。 对， 所以说今天这款一品东珍的海参呢，确实从质量上、从它的个头上、从它的性价比上，值得我们去选择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请小云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再给我们说一下，这个大个的海参它的性价比和它的优势在哪。 确实啊，这大个海参说白了其实就是年龄大的海参，因为跟我们都一样嘛，就是说过的日子越久长得越大，吸收的养分越多。如果说是一年龄的海参，可能是很个头小的，但是到了2年龄、3年龄，到了4-5年的时候，这就已经是大参了啊。这样的大参啊，它经过了一个工艺的烹制之后呢，可能会缩水啊。它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Q 弹的状态的时候呢，可能缩了一半，就是这一半啊，个头可能都比那个一年生的那个海参要大。而且最关键的，缩水之后这5年积累的营养那是无法相比的，所以说海参越大它营养就越高啊。同样是50克的话，一根50克的参要比2根25克的参营养要丰富很多的。 哎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50克的大参。 是的，一品东珍的吉时大连底波刺参啊，500克每袋，给您带来3袋，这是主品，每袋里面都有10根左右，就是平均下来就1根50克左右啊。然后还给您送上一袋活动大连鲍鱼，这也是一袋1斤的500克哈，6头左右。这平时的市场售价达到了1980，今天的北广售价就是1280元啊，是一个提货券的形式送到您手中，取货也非常灵活方便。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